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七个娃，塞罗塞罗的塞罗，塞罗塞罗的塞，塞罗塞罗的塞，心中的欢乐在天中共享，老人和小孩在天燃了火把。

起那呼唤我的一片绿叶。